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94集《暧昧三》。沈庙是会浮水的，可是这寒冬腊月，万里湖的湖水冰凉刺骨，人一旦没入其中，只觉得整个人都是冰块，勉强滑动几下便觉得浑身再也动弹不了。那瘦高个就要跳下水将沈庙捞出来，毕竟沈庙掌握着密室中人的下落，可还未动手便听得天边传来一阵莫名的炮竹声，抬头一看，西方正是亮起了一枚烟花。 秦涛有病！ 矮个子抹了把脸上的血迹道， 撤，先带人走。 瘦高个骂了一声就要往湖水中跳，谁知道船身却是猛的一个颠簸，只见船头不知何时已经站了两名黑衣人，两名黑衣人肩膀处都有金线绣着的鹰眼纹路。矮个子失声道， 墨雨军，这里怎么会有墨雨军？ 还未等二人回过神来，那两名黑衣人已经掠至眼前，银色锋芒闪过，二人惊恐的神色便就此停留在这一瞬，缓缓倒了下去。湖中沈庙还在剧烈翻腾，矮个子和瘦高个方才的话中竟不是单独的二人，似乎在他们背后还有别的势力，听上去这势力还颇为庞大。沈庙对这种事有着超乎想象的直觉，落在这二人手中，他自然还能想法子脱身，可落入那股势力中，只怕就算死在外头，沈家也永远找不出凶手。可是没想到这破釜沉舟的一跳竟然把自己困在了绝路上，那二人迟迟不见下来救他，湖水冰凉，莫不是就要死在这儿了？他的头开始有些发沉，耳边嗡嗡的听不到声响，像是堕入了一个冰窖，明明水面天光就在眼前，还能看得到那些顺流而下的花灯璀璨的灯火，可是就是抓不到看不到。就在他眼睛也快要看不清的时候，却突然瞧见自远而近有人影正往这边游来，那人身姿矫健，在璀璨的灯火湖水中仿若天降神明，带着明亮往他这里游来。那人游至沈庙跟前，一把将他拦腰抱住往水面游去。这样冰天雪地中，湖水中冰凉刺骨，一个人游起来尚且艰难，他带着一个人却游得轻松。待游至画舫跟前时，将沈庙托起丢到船上，自己也翻身上来。沈庙呛了好几口水，待上了船后也未曾翻身过来，只是一个劲儿地捏着嗓子咳嗽了几声。但见面前人影一转，抬眸看去，那人浑身上下亦是湿的，面上没有了从前戏谑的神情，拧着眉头看他，正是谢景行。这功夫看到谢景行，沈庙连吃惊的想法都省了，那两人本就是为了谢景行而来，想来谢景行自己也知道了消息，这才赶了过来。沈庙费力地撑起身子，方看到船舱中竟还有两名尸体，正是方才的瘦高个和矮个子。从船舱深处走出两名黑衣人，其中一人走到谢景行身边低声说了什么话，谢景行一招手，那二人便带着两具尸体应声离去，临走前还将船舱内的血迹都抹干净了。沈庙顾不得思量这两人究竟是谁，傻子都能想到这是谢景行的人。他动了动身子，只觉得全身上下没有一处不酸疼的，本就在冰水中泡了大半刻，冷得有些打哆嗦，之前被瘦高个扔了好几回，背上也是疼得慌，最痛的大概就是小腿处了。他低头看着自己的裙摆，裙子整个都贴在了身上，而小腿处那里却是氤氲出了一朵血花，同裙子上的血色刺绣混在一起，看得不甚分明，那是之前被瘦高个用匕首伤的。 他又冷又疼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却是谢景行走到船舱中，这些精致的画舫中，平日里会有些用来备用的暖炉和衣物。他从木箱里抽出一个火炉，用火折子点燃，往里头添了一点炭块。火炉暖融融地烧了起来，船舫在湖中摇摇晃晃。谢景行看了一眼沈庙，忽然勾唇一笑。 我要更衣，你要睁着眼睛。 沈庙猝然闭眼，他此刻心神尚且有些混乱，难为谢景行还有心思调笑。只听得一声轻笑，紧接着便是穿衣服的窸窸窣窣的声音。片刻后，谢景行的声音响起： 好了。 沈庙睁开眼，谢景行正扣好最后一颗扣子。他换了一身玄青色锦袍，披着白狐大裘，便显得整个人有一种冰冷肃然的感觉。一双漆黑的桃花眼似笑非笑地盯着沈庙。 你要不要也换一换？ 贴身穿着冰冷湿透的衣物很容易着凉，就算是坐在暖炉边上烤着，要想完完全全地烤干也得费不少时辰，只怕真等到那个时辰，他自己也受了寒气。对于身子，他向来都是爱惜的，加之此刻全身上下都难受得很。沈庙看向谢景行，平静地问道：还有别的衣物吗？谢景行起身，从木桌上的一个布包中拿出一套衣服，靠墙坐着，说道： 我属下替我送衣服，眼下情况有些麻烦，没办法给你找女子的衣物，你要换，只能换我的。 一个未出阁的女子换上陌生男子的衣裳，这情况说出去便带了几分香艳的色彩。沈庙抬眸看向谢景行，他唇角的笑容微微恶劣，也不知是真的情况所逼还是故意的。沈庙发现谢景行真是有一种特别的魔力，重生以来，他面对所有人都是以沈皇后的心情去面对的，就连面对沈秋也无法将沈秋当作是自己大哥，有的时候甚至会觉得有一种照顾沈秋的感觉。可每每遇到谢景行，他的恶劣总能让沈庙恍惚，恍惚这样被捉弄的他并非是经历过沉浮的沈皇后，而只是一个天真不识世间险恶的沈家五小姐罢了。他在心中深深吸了一口气，说道：给我吧。他的回答令谢景行有些意外，他看了他一眼，怀疑地问道： 你要穿我的衣服？ 这里还有别的衣物吗？谢景行一笑，将手中的衣服扔给他。沈庙接过衣服，忍了忍，还是对谢景行说道：还请小侯爷转过身去。谢景行闻言，意味深长地将他上上下下打量了一遍。沈庙如今的衣裳湿湿地贴在身上，他身材娇小，少女的身段几乎显露无遗，有些狼狈的模样倒显出几分平日没有的楚楚姿态。谢景行饶有兴致地说道： 乳臭未干的小丫头也会害羞，放心吧。 他眼光挑剔而嫌弃， 什么都没有，也没什么好看的。 说罢潇洒地转过头去，竟是一点也不往沈庙这头看了。沈庙心中微微松了口气，拿起谢景行的衣裳，那是一件石青色的薄棉长袍，袖口熨贴，料子和刺绣皆是上乘。沈庙下意识地摸了一摸，这样的做工前生大约也只有在宫中能有这样的享受了。传言临安侯富可敌国，倒也不是假的。他慢慢地脱下身上湿透的外伤和中衣，把湿衣服在暖炉上烤了烤，擦拭干净身上的水珠，才拿起谢景行的袍子。谁知道谢景行的袍子样式繁复，他竟没有穿好。不仅如此，那腰带还缠在了左腿的小腿上，小腿本就有方才匕首的伤，之前以为不甚严重，此刻看来 血肉模糊的模样有些可怕。腰带磨到了伤口之上，沈妙疼得倒抽一口凉气，一下子没坐稳，砰的一声跌倒在地，还撞到了桌上的茶壶。谢锦行听闻动静，立刻回头，瞧见沈妙跌倒在地，上前一步将她扶起。沈妙阻止都来不及，整个人靠在他怀中，衣裳尚且没穿好，松松垮垮地拢在身上，香肩微露，发丝未干，很有几分旖旎的模样。饶是他再如何从容，也有瞬间的慌乱和无措。反倒是谢锦行拧眉握住他的小腿，盯着伤口沉声问道， 怎么回事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